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韩烨若死在西北，大晋20年内后继无人，又有谁能抵抗日渐强大的帝家？这世上若有绝对了解嘉宁帝的人，便只有他一手养大的嫡子。这七人绝对不会放任韩烨留在山顶被北秦人活捉。刚才他们所言不过松懈韩烨心神，擒住他带他下山才是这七人的目的。可韩烨竟宁愿自绝于云景山顶，也不愿随他们下山。灰衣人脸色阴沉，眼底涌出怒火。 殿下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我等也不过忠君之事。 孤知道诸位是奉旨而来，但孤要是这场战争的绝对胜利。你们三军阵前诛杀统帅，难道就没想过后果吗？只要你们拦住这30000人，保住邺城，孤向诸位承诺，当初答应于老之时，也必允诺诸位。 灰衣人神情数变，见韩烨手中长剑始终未离颈间半分，他朝帐外的北秦大军看了一眼，回转头： 殿下，您心术算尽，这30000北秦军本就是您为我等准备的，否则就算今日有您相劝，我等也会赴山南城诛杀靖安侯军。为了弟子元，您不惜违抗父命，以命将我等围困在这云景山顶，如此牺牲究竟为何？将来帝家崛起，你们两家有血海深仇，你真当帝家会留韩氏宗族一条生路？那时您又当如何自处？殿下，您是大晋的太子，我等性命不足挂齿，可您将来如何在帝家崛起下保住韩氏江山？那弟子元值得您如此？ 诸位说的不错，孤首先是大晋韩家的太子，所以韩家之错就是孤之错，韩家的罪就是孤之罪，犯了错就要认，有罪就要赎。如何保大晋江山，那是孤的事，如何保韩氏宗族，那也是孤的事。孤既然敢保弟子元，就一定也能保下韩家百年太平。至于弟子元当不当得孤救他一命，你们说了不算，孤说了也不算，他值不值得，日后天下百姓自有公论。 云景山顶，韩烨朗朗之声响彻云霄，如此气魄方称得上是大晋储君一国太子。营帐内外久久无言。那七人立在云景山顶，竟一时无法反驳。韩烨自帐内走出，迎着奉嘉宁帝之命而来的七位准宗师。 孤有言在此，靖安侯君的命孤保定了，他若亡于诸位之手，西北亦是孤埋骨之地，他若能活，孤答应诸位，只要诸位这一战能拦住这30000北秦大军，孤便能保大晋江山的安宁和诸位氏族10年荣华。 韩烨之声铿锵有力，这七人神情一变，他们看向身后的30000北秦军，神色沉重。太子不仅要弟子元活，还要保下邺城，他们七人自被引入云景山起便失去了选择的机会，事到如今已毫无选择。这七人对视一眼，互相颔首，朝韩烨的方向拱手行礼。 我七人跌宕半生，武达准宗师本不该再设皇族争端，奈何皇命难违，我们此次入西北皆为氏族存活而来，殿下既允诺，我等便相信殿下。今日之战 不论我其人生死如何，还请殿下将来护我等士卒万全，不要祸及无辜。 不远处的达赤听见这话，不由得面色大变，来的居然真是七位准宗师。山下爆炸声接连响起，云景城的惨状犹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不能再等了。他猛地拔刀挥向天际，朝身后吼道： 众将士听着，只要活捉了大靖太子，这场仗我们就胜了。凡活捉大靖太子者，连升三级，赏黄金千两，良田万顷。 达赤的怒吼响彻在云景山山顶，在如此诱人的厚赏下，北秦士兵体内的好战血性被挑起，双目赤红，疯狂地朝着中军大帐涌去。大帐外的七位准宗师围成半圈，齐齐飞跃数米，将如潮水般涌来的北秦士兵拦在营外50米处。准宗师虽然武力超绝，但北秦士兵个个悍不畏死，云景山上一时陷入了焦灼。云景城下，鲜于焕领着尚存的3万军队和城后20000大军合拢，和院书展开了生死夺城之战。此时的双方在韩烨毁城诱敌之下，竟都只剩下50000之数。这一战，韩烨以一人之智毁掉鲜于焕70000大军，足以重新书写云下大陆的战争史。恰在此时，连天烽火伴着云景城的交战从南方绵延而来，君县城的决战终于拉开了序幕。营帐外，七位准宗师围城的半圆内，韩烨一身盔甲长剑在握，他的目光逡巡着落在远处山间的君县城烽火上，眼底的神情却沉静的不似置身于一场生死之战里。 这一刻，这一战，我究竟等待多久了？是从知道帝家满门冤死真相的那刻起，还是仁德殿外子元当着朝堂重臣质问帝家叛国的真相起？是从我爱上仁安乐起，还是从立誓这一辈子都要护着弟子元起？可是这重要吗？不重要。 韩烨只知道这一刻他等得太久了，久到青南山下80000将士的尸骨都已腐朽，久到安宁被逼得只能阵亡西北，久到天下人都忘却了11年前的那场屠戮，久到整个大靖山河从无人知晓他韩家的罪。 80000人命，大靖80000子民，我如何能数？整个韩家又如何去数？纵死亦不能数。我和安宁这一生，从帝家军惨死在青南城的那一刻起，命运就已注定。只因我是韩家太子，嘉宁帝的儿子。 韩烨缓缓闭眼，疲惫的眼底掩尽了世间光景。激烈交战的云景山顶，他那滴滴一叹竟格外清晰，久久回响，不能消失。西北长达1年的动荡从这一天起走到了尽头，但这时谁都不知道云景山上这惨烈的一战会彻底改变云下大陆未来100年的历史。西北广袤的大地上，四处可闻两座城池的反攻号角。开战3日后，君县城在弟子元的兵力压制及军玄的里应外合下，除西城门未被彻底攻陷外，北秦90000守城军几乎尽数被歼。君县城内外，战争之势犹若水火。弟子元立在城头，银白的盔甲上血迹累累，他右肩处的盔甲被劈开，肩上绑着厚厚的绷带。宋瑜从城墙石阶下跑来，向来持重的老将脸上意气风发。 侯爵，温硕从西城来报，最多还有1刻便可拿下西城门，歼灭北齐全军。 出乎意料的， 弟子元面上并未露出欣喜的神色，只能从他沉静的眼底瞧出一闪而过的感慨。 他们还是守到了最后一刻，也算不负北秦铁军血性之名。 宋瑜一怔，明白弟子元说的是北秦守军。连兰清被刺杀昏迷带回北秦王城后，戍守军县城的是北秦老将武志。这场攻城战几乎倾大晋边境所有兵力，又有弟子元压阵三军，大晋将士士气高昂，一战怒，二战捷，三战胜。不过尽管大晋势如破竹，武志仍旧没有放弃守城。他潜走城内的北秦平民，带领90000大军守了3天3夜，直至被宋瑜一刀斩下马，壮烈阵亡在北城城头。不过两日，这座沦陷于北秦之手长达一年的大晋边关第一铁城，城墙上已经重新竖起了大晋鲜红的旌旗。宋瑜看着风中扬展的旌旗上那厚重古朴的诗字，压下了眼底的酸涩，望向弟子元敬意更甚。开战前，弟子元特意命人将一年前战场上被北秦军挑落的施家旌旗带上，攻城战里他始终冲杀在前，这施家旌旗就是弟子元登上城头后亲手插上的。在死后仍被如此记挂，他们这些一生戎马的老将也算无所求了。西城的冲杀声越来越弱，想来负隅顽抗的北秦士兵已所剩无几。弟子元走到城墙边，鲜红的旌旗从他脸上拂过，他垂眼，盔甲腰腹处沉淀着一处从未消失的暗沉血迹。一年前，安宁阵亡在青南山下时，身披的就是这副战甲。弟子元抬手在盔甲上轻轻地摩挲，他望向军县城外的千里平川，无尽的战火下，整个西北大地上满目疮痍，难见安宁之地。 安宁，军县城，我替你拿回来了。 弟子元摩挲盔甲的手在腰间顿了顿，待触到那薄薄的指尖时，他眼底的悲痛一闪而逝。他身上一直带着安宁最后的诀别信。 子元，答应我，无论将来如何，你和皇兄都要好好的。 这是安宁留在世上的最后心愿。夕阳在天街尽头落下，整座城池染上了金黄的暖色。弟子元眼底的沉重悲痛淡淡化去，直至最后变成了浅浅的希望。 安宁，我答应你，等寒夜从邺城回来，纵使两家仇怨不是一日可解，但我一定会告诉他我的心意。我绝不会为了两家之争兴起大晋兵戈，我会和他一起好好守住染满了你们鲜血的大晋山河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